都要讲一个事，啊，啊，身就是要吃的，法身也要吃，舌身也要吃，啊，吃是滋养舌身、滋养法身的。要是我们这个人不吃饭，行不行呢？不行。法身不吃饭也不行啊。嗯，禅悦为是，那就是滋养法身的。这两位比丘尼，他问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福至比丘，过午不食。”他看到禅宗道场在打气当中，晚上，他的好像是我的感觉呢，好像是不打气吃东西，晚上吃东西呢，把他说打气还吃东西。嗯，他心有不忍，心里想啊，不忍心呐、啊。何以不忍心呢？嗯，菩提戒律上讲的，讲到吃东西，诸佛是午食，诸天是早食。畜生是下午吃，恶鬼呢是晚上吃，就是我们这个十法界的众生，讲到吃，他有都有时间，啊，佛是过午不食的，诸天呢是早食。恶鬼晚上吃，你说他放焰口都是晚上哎，那也哪有是白天放焰口的啊？嗯，他适合于他的生活，他说晚上才吃呢。嗯，晚上要吃东西，如果我们这个做个佛的弟子，晚上也吃东西，嗯。晚上吃东西嘛，比如用碗呐、用筷子啦，恶鬼听到呢，听到这个碗筷声啊，他生嗔恨心。嗯，嗯，他看见吃东西，他生嗔恨心，啊，如果他也生嗔恨心，那你这个吃的人就舍福报，啊，减损智慧，啊。他存这么一个观念，本来想参加打气的，他看见你们这晚上都是用功办道的人，晚上吃东西，就他心里想，不忍心，不忍心什么的呢？这个恶鬼生嗔恨心呐、他不忍心，所以他晚上呢就跟我谈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他告假要走了，大家想想看，这也是摆在我们特别是出家众禅宗道场过午不食这一条戒律，这个戒呢不是重戒啊，这是轻戒。我其他的禅宗道场，我们基本上没有登过，是不是都过午不食的？那广门寺这个禅宗道场，平常过午也吃，打七。跟平常一样，过午也吃，都没有这条戒啊。如果要持这条戒，那我们的晚上呢就不烧饭喽。 啊。那么这位两位比丘呢，他还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说和尚出家人吃饭都是吃钵饭的，他说我能不能够在这儿打席吃钵饭，这个也是我们不大能够接受的，因为大家都一和相，吃午饭过斋堂，吃早饭过斋堂，都用碗筷。如果说单独你一个人说是跑着去拿一个钵吃饭，这个也不像话呀，人家是庶是庶非呢，但是人家客观上看到，但是你把这个和尚吃饭那还是应该用碗筷吃，还是应该用钵吃。啊，我们普通塔院那么是女众道场啊，他们吃饭都是用钵吃饭的，那也是属于高门寺的。这高门寺这个禅宗道场也是老祖道场嘛，那你不能说它不是道场哎，不但是道场，我们这还有人成道，我们这个禅宗道场是道海堂啊，选福道场啊，还不是小道场啊，啊，那还是最高学府啊，这个顺便呢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说一说。我们常说佛法是度一切众生的，转法轮度众生，度众生的法，法有无量，法门有无量，总体来讲不出全是二法，就是全教实教，这个全实二教。全实两个字概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教法都包括在内，除了全就是实，除了实就是全。全是戒合，甚至于说呢全是交替使用，交替使用就是全中有实，实中有全。啊，诸佛菩萨对应一切众生都是这么做的。如果有人发现吃午，那是大好事情，我们非常赞同的。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话讲明白跟大家说了以后，大家认为我们都愿意吃午啊，因为那是佛的戒律，吃清净戒，那再好没有了，秋毫无犯比什么都好啊。如果大家都能够吃午，那我们常常也省了很多的事儿呢。首先晚上四十香开净，吃豆腐浆是不能吃的，在以前就是解放以前吧，大陆解放以前吧，冬天打棋打到下一点半，就是过了十二点钟的一点半，吃包子都是晚上吃啊。现在早上吃班呢是有一个照顾，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人是吃午的，打棋吃包子，如果我们都说晚上吃，他这个打个气就吃不到包子，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就照顾他，我们早上吃啊。这个天下都有名，这个自古以来就是都需要打气吃包子。如果打到下一点半， 我们马上呢，这个四支香开净以后就是六支香，六支香开净还要吃麻油饭，是吧？你说这个祖师道场，你不这哪是打七呀、啊？就是打吃嘛，一天吃到晚，到了晚上还要吃。说这两位比丘，比丘尼呢，这心里像看得有点不忍，啊。不忍心，你们这个吃肉，那个恶鬼都生成黑心喽，啊！看着你们这个，你们哪是发道心呢？就是吃，啊！大家衡量衡量看，啊！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吃五不对啊，那吃五是持戒嘛，一条戒嘛。过去的祖师、高僧、大德、善知识。吃这条戒的非常严格，就是吃五这条戒。偶益大师大家都知道的啊，那是明朝的一位大德善知识，通宗同教啊，都持戒严谨，持戒严谨，持戒严谨，也就是为了这个吃五这条戒呢，吃不完，吃不完整。你看偶益大师啊，一生的著作那都要耗耗心力耗身力，如果强调吃五，这个身体它就不把你用，所以他这条戒呢吃不完全，吃不完全。你这个比丘戒嘛，要吃250条，要吃得清清净净的，那来才能叫个比丘啊。我这一条戒都不能吃不干净，不敢成为比丘啊。所以在他的著作当中呢，有的时候他就自己称为菩萨沙弥弟子，他不敢成为比丘。要是按照这样的严格要求，我们现在的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作为比丘的。除了你们是吃过午不吃的，啊，庐山东林寺那个慧远大师，这也是天下有名的，那是净土宗一代祖师，都是持戒严谨的，也是为了吃这个过午不吃戒。到了晚年了，年纪大了，身体跟不上了，有毛病了啊，所以这个弟子们就劝呐、说你这方便一点吧，什么吃点东西吧、可以吃这个又可以吃那个啊，这弟子嘛舍不得了。慧远大师说，你们看看哪有这么条戒，他你必须翻翻看，如果有我就吃，没有这个就不愿意吃，我就不能吃，啊！等到你们去翻他的翻书，翻那个经本去了，找去了，这慧远大师都去世了，这就是说，宁死我也不犯这个戒，戒如浮囊啊，要渡生死大海，要持戒清净，啊。渡这个大海在某一个地方，他那个渡海怎么渡法的呢？那不是渡海，渡黄河，从黄河的北岸渡到黄河的南岸。古代呢也没得船，也没得桥，怎么渡过去？他就用那个羊皮发，那皮囊啊，把那个皮囊里向充了气啊，人呢就浮在这个浮囊上面，他可以渡那个黄河。啊，人都觉得可飘到水上嘛，就过去了。啊，要想渡这个黄河，这就是他的性命。你跟他讨什么东西都可以，他就是这个东西不给你，浮囊不给你的。不但是全部不给你，你说给我少份也不行， 啊，给我一针尖那么大地方，针尖那么大我也不给你。你说那个福囊假如说是没有，是不能过这个黄河，就是戳一个小洞，一个小小小这个针眼儿，它也不行啊，一漏气不好了，就沉下去了。戒律呢就像我们渡生死大海一样啊，那必须持戒要严谨。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，禅宗这一法，禅宗这一法是中国的佛教啊，也称为教外别传啊。禅宗的这个门庭设施都是祖师建立的清规戒律，在浮世门中讲戒律，戒律就是规范我们的身心的。规范我们的身心呢，那么这个规矩是不是规范我们的身心的呢？同样，清规就是戒律。要是讲到禅宗道场的，在禅堂里想讲这个戒律，讲这个根本戒律，把这个戒吃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个戒是在禅堂里讲什么戒呢？念佛是水，照顾话头，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戒。你把这两句话能够做到，你什么戒都能够吃，都能够吃得干干净净的。佛法本来是圆融的，如果有些事儿都想做钻牛角尖儿，这个事就麻烦了。我这是吃戒的，吃过我不是戒的，你们都晚上吃饭，我这个地我不能等，我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你们都是不吃戒的吗？都是破戒的，我跟你们在一道这个麻烦了。那我们现在过午吃东西的人，我们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？戒是防非止恶的，丛林下的规矩也是防非止恶的。戒是佛制的，只有佛一个人能够制戒，任何人不能制戒。丛林下禅宗道场建立种种规矩，比如说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那你说这些祖师建立清规，这些清规是不是都跟佛的戒律相违背呢？不能说你这个祖你是佛的戒律那是一套，我另外立一套。禅堂没有说你这个吃五犯戒，吃五是守戒的，但是你要吃五那是好事，你不吃你就不吃，吃也不犯戒啊。如果是吃晚饭就犯戒，那我们都是破戒的人，是吧？全是二教啊。为什么要这样方便呢？也是众生的舍利不够了啊。我们常说嘛，宝华山是专门律动道场，受戒的时候戒期里下他晚上也吃东西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出家，出了家以后到宝华山受戒，宝华山受戒晚上就吃东西。他那个吃饭晚上就吃饭，也不是吃干饭，吃稀饭也不是稀饭，那个比稀饭还要干，比干饭嘛稍微稀一点，就那种饭，像我们这个宗门下的吃放餐一样。但他吃虽然吃， 他喊呢就不这么喊呢、啊，啊，明明是吃的是饭，他就喊吃开水。你们在保护山受过戒的，啊，保护山晚上吃东西都饭摆那头，就什么吃这个什么吃开水啊，就吃开水，他不喊叫吃饭。那么禅堂呢，冬天打气吃包子，他也不喊吃包子，就喊吃放餐。平常晚上就吃放餐，吃放餐，这个放餐什么样的？也不是干饭，也不是稀饭，怎么？那是怎么的？他是那么做的，就那种饭。你们参这个过去的，住过禅堂的都吃过这个放餐的，他这是放餐，啊，他不叫吃饭呢，都避讳这么一个名字。啊，从五官堂世尊五观，那个观呢也是啊，吃饭它也不叫吃饭呢，叫做药食。唯成道业，迎受此事。为了成就道业，我们才吃这个饭的，这就吃药。啊，我们这个禅堂的时间表。啊，有人给我们写了两个字，这个药食，意思是非常好。啊，在搞门寺这个禅堂里，像我们这用惯了就是过堂，吃饭不叫吃饭，就叫过堂。人家不明白这过堂，人家说是到法院里去过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过堂呢，这个堂就是指的斋堂。过堂呢，就是从斋堂经过。我们想想看，吃早饭到斋堂里去，吃中饭也到斋堂里向去，啊，他就是吃饭就不喊叫吃饭，吃中饭也不喊叫吃中饭，吃午饭也不叫吃晚饭，叫过斋堂，从斋堂经过。吃饭这个全过程就是从斋堂里向经过，所以它叫做过堂，喊惯了。嗯，上殿过堂，坐香出钵嘛，这摆在口头上，我一天到晚讲着嘛。那什么叫过堂啊？过堂就是吃饭嘛。啊。这个都是避讳吃啊吃，现在的人呢就不讲那个什么都不讲，就想吃肉，一天都不想吃。嗯，禅宗道场确实是海外家风，海外家风，为了成就大家用功办道，你说是吃五，有的人吃五啊，不吃五的人呢，比如我这三顿饭均匀地吃。吃五的人，他就把这个，一天这个三顿饭呢，作为一顿吃，啊，吃的蛮多的。因为他吃五嘛，他不一顿不吃那么多，他这个一天他应付不了啊。吃的太多了，用功也不方便，肚子饿了也不方便，嗯。这个也可以说是祖师的应激社教啊，少事多餐啊，只要你用功办道啊，寸香能消斗金啊。那我们这个做一支香，就是转法轮，不但是自度，而且是度他呀，而且这个法轮是最上法轮。但是我们要做到，如果你要是做不到啊，那你这个虚消信失，在禅堂里也讲了，施住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你要是不办到，不要说了道了啊，那就都要皮毛带骨还的，没错啊，祖师讲的没错，你拿什么还呢？嗯，人家省吃俭用， 一点一滴的拿着来供养三宝，能消这个灾吗？这些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都非常严肃的，不是说什么都想吃想吃，我这福报大呢，我的人家供种的都是把我们吃的，你不把我们吃吗？那个世村五观就告诉我们了，济公来处就是我们这个吃饭呢，这个饭从哪儿来的？农民种田种的来的。你看农民种田多辛苦啊！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啊！那都是有因有果的。供养是供养我们的法道心的。你能法道心，你就能消灾。世尊五观头一条就是济彼来处。济彼来处是什么意思呢？济就是衡量，我吃这个饭吃这个菜怎么来的，天上掉下来的除非你有这个福报有这个道德，天上是会掉下来像道宣律师一样在终南山他不要烧饭吃啊，天人供养。这个故事大家常听说的吧？道宣律是唐朝的，他在终南山行道，有天人送供的，到了时候那个天人就送供来了，那是道德感应。这么大的道恨呐，这个道行了不得了吧？后来遇到那个窥基法师，就是三车法师三车法师说，听到说唐那个终南山有那么一位高僧道宣律师，我去拜访拜访他，那个窥基法师到终南山来参访这个道宣律师，道宣律师们来了客人了吗？什么请他吃饭呢？不要着急，他说我请你，他说你请我吃饭。他说你这个茅棚里像也没得厨房，也没得大师傅，拿什么把我吃啊？他说不着急呀，到时候就来了，他就等天人送供的。左等右等呢，每天到时候就来送供了，他唯独这一天呢，天人不来送供了。不来送供吗？怎么着嘛？人家就走了，没得吃，没得不来老来我们就走了。走了以后呢，天上来送供了。这道宣律师就问呢，他说你们往天都是难时给我送饭吃，你今天为什么不送给我吃呢？他说我来是来的，我难时候来的，到了你这个终南山看到什么都看不到，就看到一片光明，我不得其门而入，我找不到你这个道宣律师这个茅棚，驻马难入。道宣律师住那叫驻马难入这就看警戒，对大乘警戒窥基法师那是一位大菩萨呀。玄奘法师到西藏去取经，在路上呢看到一个地方，但冰天雪地，唯有这个地方呢，这个雪没有，雪是融化的，那现在里头就有一个老修行在地下入定了，这个老修行入定是为什么要入定呢？他本来是迦舍佛的时候，迦舍佛手上的一位比丘，想见迦舍佛没见到，他就入定了，等到释迦牟尼佛出世。见释迦牟尼佛，他那个定力你看看多大一定就是几劫那个玄奘法师给他开了定以后，他说释迦你等释迦牟尼佛出世释迦牟尼佛都入涅槃了，那他说释迦牟尼佛入涅槃我再入定，我等弥勒菩萨出世。他说你不要等了，照你这么等都错过了， 说你赶快去投胎去吧，叫他们去啊。他说你到那个大唐国啊，他投错了胎了，投在那个尉迟恭家里想去了。后来他们都三车法师嘛，你要不出家，那个玄奘法师度化他，叫他出家，出家可以的，有条件。这个今天打气都到了第二天了，今天这个打气呢是有很多的规矩法则，用功啊，各个方面可能比往年呢讲的稍微详尽一些啊，希望大家好好发心用功，打起精神来。